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。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我望那天你我之间。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 来自黄磊的《年华似水》，黄磊那两张文学概念专辑，别说是现在，即便是唱片业的黄金时期，都不再有公司敢做，因为这样的专辑有点过于另类了。从赚钱的角度来讲，你做这种案子并不稳妥。好在风华从来都不是那种愿意去遵循常路的唱片公司。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天的这个时间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颖、黄磊和瞳孔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《爱从不轻易的来》。 来自林志颖、黄磊和瞳孔合唱团翻唱张雨生的《爱从不轻易的来》。这首歌出自风华1998年发行的张雨生纪念合集《想念雨生》当中。在90年代中期的华语歌坛，风华是气质最独特、最不拘一格的唱片公司之一，而张雨生毫不疑问啊，就是风华里面那个最具有个性的代表人物。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张雨生的一首老歌《湖心草深长》。 守着春天的火焰，想问天上的云霞，我该不该细细想他？书信几天心越淡，路上没有夜行人，我该不该细细想他？看我不喜也不悲，他记得话，我想这样告诉他。 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， 今年验送，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，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冬天来了，企鹅不怕冷，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长城润滑油。

来自 Beyond 的《长城》，这首歌由 Beyond 的一直保持亲密合作的作词人刘卓辉来进行填词。这种题材的歌在民歌年代的台湾是蛮常见的，可是在那个时期的香港，故土情怀这从来就不是最热门的议题，能有这样的一首创作出来也是很难得。感谢继续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继续来听到王力宏的一首《龙的传人》。